我是管东管西管东西的管家婆， 我是管大管小管大小的管家公。 欢迎收听 爱管不管爱管家。大家好，我是管东管西管东西的管家婆，我是可恩。 大家好，我是管大管小管大小的管家公应晨啊，很开心大家今天来到了第三集了。 对，我 open 也算上是第三集， 希望大家上一集听的还很喜欢啦。 对， 好，那我们今天谈的是什么？我们今天谈的是因为家庭关系嘛，最终我们要回到家这个概念是什么。 对我来说，因为已经成家了嘛，像这样是一个家的概念，像可能你是因为是单身嘛， 对， 你的家又是另外一个不一样的概念。那我想还蛮好奇说，因为我离单身已经很久了，我想了解一下，就是家这个概念对你的想法会是什么样的一个 ？OK， 我对我来讲可能会稍稍要讲一下人生小故事 哦， 因为我的背景如果从家当出发的话，要讲几段。第一段就是我是养女。所以我有一个原生家庭，那我是从小就知道我是被收养的，所以我跟原生家庭是一直有关系的。然后第二个家庭就是我的养母，可是我养母本质是个单身的，她也没结婚，所以我们这个家的形式又很特别。然后我很长一段时间我是独立在外面自己住的，所以对我来讲我自己就是一个家。所以同样一个家，我有三个不同的地理位置。那我以前从小一直到我这十年学身心之前，我最难解决的问题就是什么是家。因为我没有那种感受。就像你有时候会分享你成长啊，或者你带孩子的时候，我那一段经验是空白的。因为第一，我没有跟原生家庭长大，所以我跟他们之间的关系我到现在都不觉得他是家人。因为我养母很早也跟我没有住在一起了，我大概国中之后就自己住了，所以我现在也想不太起来我小的时候跟他的互动。我反而最多的时候是先从我自己是自己的家这个形式。所以我有一段时间特别喜欢布置我家，我买很多家饰用品，然后漂亮的盘，很好的床具寝具，然后我就很认真的用物质条件满足我自己住的家。可是我后来发现它很难，就是你环境再好，你每天很享受你布置的家，可是一旦谈到家人的情感的时候，它就会有个空空的感觉， 然后没有温度。 对，然后就是一般不是说当你在最需要帮忙的时候，或者你最需要有人伸出援手的时候，也许你会想到是家人。但我好像这四十年来都不是这种第一直觉感觉。对，所以我才会有一段时间，为什么在做身心灵的学习的时候，我对这个核心里的家一直有一个很想探索可是又不知从何摸起的感觉。所以这三段我后来回去想，我渐渐真的比较能够理解，就是家这件事情是没有理所应当的。就是你可以在一个所谓别人完整的家长大，跟你不是一个完整家长大的孩子，第一，这不是天生老天爷一定给的。第二件事情，就你有没有跟你长得好不好，其实没有那么多等号，不然我现在也不会是个健康的人嘛。 对，看得出来你很健康。 谢谢你啊。对，所以我觉得我那时候想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一直觉得说讨论家的多元性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特别重要。你看，像我是没有毛小孩的。 对， 那我有一些朋友是不结婚只养毛小孩的。 对，很多 就狗狗猫猫兔子鸟。 对， 他对他的方式比家人更亲近。对，所以也许家的这个定义真的越来越多元了。可是他的核心我觉得是什么叫做家人的情感，这件事情反而是我现在更想理解而且学习甚至是可不可以经营的。 可是像你之前有讲说你现在是跟妈妈住在一起嘛，那就是之前你自己住跟现在跟妈妈住，你觉得差别在于什么？就是以家的概念来说。 我一开始啊，我把我养母接来一起住的前面一个月，我每天都在生气。我不是说我上一集不是说我很爱管他。 对， 为什么？因为就是你会有很多看不惯，可是你又没有把他当绝对的长辈，因为毕竟成长过程嘛。 对， 可是他明明就应该有一个身份叫妈妈。 对， 所以我就有一种冲突，就是你身为一个妈妈的人怎么可以这样、所以我就会想要管他。可是我渐渐发现对我养母来讲，他其实也不知道自己那个妈妈的角色是什么。他就是一个很想用他的方式演出妈妈的人。所以他的方式是什么？他就拿来买东西啊，送你啊。 对，也不是你要的。 对，然后对，都不是我要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的初期都在摸索那个家人关系跟角色。那我渐渐就会发现 对他来讲太难，对我来讲不容易，就是如果立刻就要等于我知道家人是什么关系，那太难了。就像我现在回去原生家庭，我真的没有办法期待他完全知道我的所有喜好，因为我们真的没有一起生活。所以我后来有一个小结论，就是如果你想要跟一个人有家人关系，相处时间是必要的。 对，而且我觉得质比量更重要。有些家人相处是回家滑手机， 对， 我听我朋友很夸张，是他说他在家都不用讲半句话。我说哇，那你们怎么沟通？传LINE呀、啊！我还想说你们会不会太夸张？ 我们家可能800平吧。 哦，是没有哦，就差不多20平哦。我说，他就说一个在客厅，一个在房间，也懒得大呼小叫啊，反正就传LINE，叮咚，然后就出来了这样子。我就觉得啊、哦，反正每种状况都有啦，都可以尊重啦。对啊，就像你讲的那个家庭的关系啊，亲子间是需要时间去做一些磨合也好。 对， 有些时候甚至冲突也好，都是 没错，就是有相处，你才会一起经历一些事情。 对， 有经历一些事情，才会有些所谓的革命情感。 对，对，没有经过黑暗哪来阳光？ 是， 对不对，就不 会。我现在想，我为什么对有一些朋友会特别上心、特别好？因为我们一起经过一些事情啊、 革命情感。 那我跟我的家人们，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一起生活，没有一起度过一些时间跟事件，那怎么会培养情感呢？ 对，你要讲过去，你还讲不出个东西来。对，因为你讲说你以前怎样，他们也没有经历。 没错啊，没错， 没有共鸣。 所以我后来这件事想通了之后，我就比较愿意，比如说回我原生家庭啊，多接触。对，然后就算他们聊的话题我没兴趣，我会在旁边坐着听。对，然后我们家三不五时会打麻将，我打得很烂，我会陪他们打，因为他就是在经营。 对， 经营关系就是需要有点时间 陪伴。 对，那也许我还聊不出什么他们觉得有意思的话题，但你至少可以听嘛。对，那我跟我养母也是这样，就是我们两个都太独立的个体了，所以我们两个能够在一起，能够好好讲上两三句，那就把那两三句讲好。真的，像我今天早上要出门的时候就这样嘛，他就跟我说啊，你会冷啊，要不穿衣服啊这样子。然后他跟我说他去看医生啊，那我就问他要去看什么医生，就是把那个该讲话的时间品质照顾好，然后把自己的那个无聊的脾气，然后想管他的那个欲望就给他压下来。 我之前听你分享啊，你有一个经验，我觉得还蛮好玩，就是说你之前就是用对内人、对自己人的方式去对待妈妈，可是后来发觉说这样子行不通，后来你就变成对外人的方式来对妈妈。 对，因为我因为我自己在教数字啊，如果我们用数字来讲的话，我们本来就会在有些特质上很明显的对外面的人会相对比较友善。我就是这种特质的人，我对外面的人很友善，有耐心，好好问，好好说。但是如果你当我的内人，尤其是我把你定义成内人的人，你自己未必觉得你是我的内人、就是我定义你是我的内人的时候，我就突然会有一种切换，一切换我就会对你严格， 表里不一。 也某个程度上也是啊，就是我们会有一种习惯的惯性，就是。你是我自己人，我希望你好，于是乎我就变严格。然后我一开始跟我妈住就是这种心情，就是我一切换她是我的内人，我就很想管管，就希望她健康，反正就很多无微不至的都跑出来。但有一天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我们30-40年没有住在一起，怎么可以这样？其实她也不懂我的期待， 基本上你们不熟， 非常对。所以我后来想到一件事，我这三四十年最多跟我一起住的人叫室友，只是不断换而已。那我就想说奇怪，我以前跟我室友相处得不错对吧？ 对， 我就从那天起我就把我妈当室友， 当室友。 那个念头一转之后，我就发现我对她比较有耐心了， 我就觉得她也变得可爱了。 有没有那么可爱不知道，但你不会有那么多的苛刻给他。 对啦，对啦， 对，因为那个内外人的模式其实是我自己的认知，我跟我妈一点关系都没有。 她是无辜的受害者。 对，她是受害者，她就只是一个跟你住在一起的人。 但她有时候也变成加害者， 对， 不开心。 你说的对，所以我后来发现，就是当我先调整我怎么看她这个东西改了，我的行为很自然就改了。那这东西也包含了我对家人以前有一种苛刻的要求，我就觉得你是我家人，你应该要怎样。后来发现家人也是人，他怎么会知道你要什么？ 对，我们都不是彼此肚子的蛔虫。 没错啊。 对啊，尽管说哈，我有 我跟另外一半，其实就算你多爱，你也不见得能够百分之百猜到他在想什么，对啊，何况就算说是自己生我们的父母亲，他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他们。 对，而且我们以前也没有惯性要沟通啊，也没有说出你真心想要跟不要啊。 对，说了也不见得是真的。哎， 对啊，所以你怎么会期待，因为他是你家人的角色，就一定要怎么样？ 是、啊。 那这就是我真的是这几年跟我妈住在一起的最大觉察。 嗯、 对，所以你如果现在问我什么是家，我反而会觉得自己应该先把自己这个家照顾好，就是你自己有没有跟自己很亲近，理解你很自己， 嗯， 然后你才有办法去理解你的家人需要的也是这种对待， 嗯， 就会比较有空间，可是又可以相处，这大概是我现在可以做到的一个进程。 还有远程的计划， 对对，还有远程计划。远程计划就是，我不知道我身边会不会有自己的另外一个新的家庭，嗯、但我一直觉得家人的关系应该有一些深度跟品质。 对， 那个深度跟品质还是需要很多事件的经过跟生命经验的交流。 是， 那现在是比较少吗？ 就是成功它不是一触可及的，人家都以为成功画的线是一条直线，可是其实那背后弯弯曲曲的很多。我觉得家庭经营也是一样啊，不管是单身，不管是成家了，我觉得都是这样子、就是我碰过有一些的经验是说、他们有小孩了，结婚了，但可能小孩不是自己带， 嗯， 就隔代教养， 隔代教养， 对，那甚至有些是生两个，是一个自己带、一个给爸爸妈妈带，现在家庭观念已经被解构了，你无法说去用一个很具体的东西去形容家到底是什么、因为我自己在课程之中我也会问大家嘛，就说哎，你觉得家给你什么样的感觉？ 对对， 大部分都是说安全感啊、避风港啊、我如果说受伤的时候可以回去靠啊，可以给我温暖、 还拍着。 但是有一本书啊，我就看过一本书，我觉得哎，这本书就是整个颠覆我的想法。这本书叫《家庭会伤人》。然后后来因为读了这本书，《家庭会伤人》是其实这样的概念，其实很冲击耶。 对。 可是想想，好像真的是这样。 没错。 你说，比如说你在外面，其实老板能伤你多少？顶、多就是嘴巴嘴贱嘛，对不对？让你觉得很累受。回家骂骂没事。可是如果说你今天是被你的爸妈骂， 对， 那个伤是伤到心里面去的。 没错。 家庭真的是会伤人。 哎，你讲到这，我讲到我昨天看到一部古装戏里面的一句台词 啊、什么？ 就是有一个驰骋沙场的大将军，然后受伤了、被他家里很爱的人刺伤他了、因为他背叛他这样子、然后他的部署就说，将军你平常驰骋沙场都没有这么难过，你为什么因为夫人的事情这么难过？他说因为驰骋沙场的过程那只是伤人，可是我这次被伤心。 伤心， 对，我真的觉得就是如果你是有感情因素的人， 对， 他伤的真的不只是表象的行为事件做不好，就老板骂就是骂皮啦，白话文就是这样， 对 对吧， 皮这样痛完就没事， 对，然后你皮厚一点也没事 啊，对， 可是家人的任何一句话他就是直达骨髓跟心灵的， 而且这一辈子可能都忘不掉，就像我妈打过我一次，我这到现在都还忘不掉。 应承妈了，听到吗？ 她自己也是常讲啊，讲说什么把擀面棍给打断啊、所以不是不能打，你要打就要让她终身记得这件事，很重要， 千万不要学。 好，那今天我们就先大概分享一下什么是家。如果说后面有时间有机会，我们可以把这样的主题再做一些延伸。 好的 ，OK，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现在结束咯。 大家好，我是管东管西管东西的管家婆，我是可恩， 我是管大管小管大小的管家公应成，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